志勇、王大毛、马介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我是美朝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日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一，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华，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丽莎，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为大家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上周获奖的有135尾号2137、138尾号1510、139尾号5477和139尾号5095的四位朋友。你们获得的奖品呢，是由斯麦尔齿科提供的价值1970元的超声波洁牙卡和检查套餐卡，恭喜上四位朋友。那么接下来要为大家公布的是我们本期节目的有奖互动问题。听众朋友您听好了，我们本期节目的有奖互动问题呢是2018中国国际珠宝首饰展览会举办的时间和地点。我们的答案呢也会出现在节目当中，请您仔细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您可以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答案发送到这里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的奖品非常多哈，今天我们会有10份奖品送给大家，奖品呢就是极具收藏价值的钱币册，我觉得这对于收藏爱好者来讲啊是个很大的福利。好，预祝您能够获奖。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我们本期节目做客的两位嘉宾，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海明集团市场部经理张成阳，您好，欢迎您张经理。 大家好，各位听友。 嗯，还有一位呢是品牌部的经理李建柱，您好李经理，欢迎您。 哎，你好方方老师，听友大家好。 我刚才说了哈，问的是我们2018中国国际珠宝首饰展览会举办的时间和地点，其实我知道昨天已经开幕了是吧，那么我们今年的这一届的珠宝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两位先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好的，那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嗯， 我们中国国际珠宝首饰展览会呢着力为珠宝生产厂家还有这个经销商以及协会媒体等社会大众搭建一个交流平台，主要是邀请美国、韩国、中国台湾、香港、斯里兰卡、泰国等国内外众多的珠宝首饰优秀企业以及众多的珠宝展商，为观众呢带来行业领先的一手货源，全球工厂库存共享，源头厂家直接供货，一站式的采购，省时省钱又省力，还有品质保障。 据我了解，这也是第八届的咱们珠宝首饰展了哈。 对，是。 那么这一届跟前七届来比的话，我们有哪些亮点可以推荐给大家？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 嗯。 因为今年的话，我们是第八届了。每年的中国的这个春季呢，我们会在这个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的老国展三元桥附近的给大家见面。2018年的这个中国国际珠宝首饰展览会呢，我们也是携手了全球30多个国家的展团，为大家带来了全球一手货源的还有原产地的这种珠宝，来到我们的中国首都的北京。而且每年的我们的这个中国国际珠宝首饰展览会呢，作为全球珠宝的这个首发舞台，把全球的一个最新款的一个首饰设计带来到我们这个中国，这也说明了全球的这些珠宝产地的这些展商对我们中国的市场经济的看好。 嗯， 也欢迎呢我们听友朋友们在这个展会开幕期间呢，到我们那个三元桥老国展过来参观采购。 我们这次展会有 多少面积，大概有多少展商呢？ 我们2018中国国际珠宝首饰展览会啊，全部的这个展馆呢大概有8个，今年呢我们展区也是设置了12个，在原来的一些特色的这些展区的基础上，我们也是今年增加了很多的这个特色的展区，包括矿物、矿金、矿标的这个展区，也是今年一个全新的一个资源亮相我们的这个中国国际珠宝首饰展览会。我们整个的展会的这个面积，展览面积将近5万平，参展企业是2200余家，预估呢我们整个展期的这个观众呢会达到8万余名，而且专业买家的这个占比呢达到50%以上。 那我们5万多平米，2000多个商家，真的是很大了，这个规模是吧？ 对的。 那我们这次展会上包括的这些珠宝的品类都有哪些呢？ 我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总共有7个大类不同风格的展馆。第一个是我们的1号馆的品牌风尚馆，主要是在1号馆的1楼，这里面呢主要就是我们比方说非常有代表性的浙江省珍珠行业协会他们来组的展团，还有我们深圳珠宝琥珀产地的一个深圳松岗琥珀交易中心展团，还有其他的一些珍珠啊，还有一些翡翠啊，珊瑚啊，花丝镶嵌呀，美国绿松石啊 KGA 啊，这些有好多然后再就是我们的精品珠宝馆，是在我们1号馆的2楼，这里面呢主要就是有来自国内还有国际的一些展区，像我们的韩国展团，还有我们台湾展团还有我们的北京当地的，你像这个亮马古玩城展团还有这个我们今年新增设的这个回流古董展区以及我们深圳产业集群地的像深圳水贝珠宝交易中心以及这个广州的这个华林国际玉器商会，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展团过来参展。然后再就是我们还有第3个，就是我们的国际易碎馆这个国际易碎馆是在我们3号馆，这个易碎馆主要就是有几个代表性的，像波兰琥珀展团还有我们平洲的翡翠展团以及宝石珍珠展区，主要就是这些。然后再就是我们第4个，就是翡翠玉石馆，在我们的4号馆4号馆主要就是展示翡翠玉石像来自我们翡翠玉石的原产地加工基地的，像这个我们云南的云南展团还有芒市的展团，还有运气黄龙玉的黄龙玉收藏馆展团，以及新疆的珠宝展团。第5个就是我们的工艺美术大师馆在我们的5号馆，5号馆呢主要就是一些工艺美术类的大师的一些作品的一些展区像我们的宜兴紫砂呀，还有景德镇陶瓷啊，还有名家的一些书画，这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工艺美术的一些作品。第6个就是我们的国际矿物宝石馆这个呢主要是在8号馆的 A 馆，这里面呢主要就是我们今年的一个亮点，就是桂林观赏石协会带来的这个矿物晶体展区展示的是这个矿物晶体，非常的吸引人，就是矿物晶体没有加工的那些大家可以直接看到这个我们的珠宝首饰它的原来的形状是什么样， 开采出来的原料是什么样的， 对对对所以说特别值得去看再就是这个馆呢还有这个泰国展团，还有国际设计师展区以及微拍堂，就是杭州的一些微拍的一些珠宝类的展品在这边。再就是我们第7个特色的展馆，就是国际财宝还有台湾一项馆这个呢主要是在8号馆的 B 馆8B馆，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斯里兰卡展团，以及澳大利亚欧泊展团，以及台湾展区的珊瑚展团，以及这个像其他的一些代表性的像宝石类的珍珠啊欧泊呀，其他的这些比较有国际特色的一些展品主要是这些东西 那我们这次展览应该是品类非常的丰富，囊括了我们珠宝中几乎所有的品类哈。 对, 对, 对， 商品是琳琅满目。 对, 对对， 我觉得对于珠宝爱好者还有这个业内人士来讲，这个展会应该是不容错过的，太难得了，是吧？ 对对对对， 我们在这个展馆里能够看到这么齐全的这个宝石，而且在您介绍的时候我发现有一点，很多的展位都是以展团的方式出现的，是吧？或者整个一个协会的这样的一个面目出现的。 对对对，是的，是的， 那就是一个集群，大家一起来参展，是吧？ 对的， 对对对， 这也是一大特色原来很多的时候是各自为战 对，我们那个展会的也是对外的一个口号，就叫集结世界珠宝，与您相约北京。 集结世界珠宝，我们看到斯里兰卡大家都知道宝石红蓝宝非常的有名而且这里边您刚才介绍有很多设计师，著名设计师的一些他们的作品也会带来，是吧？ 对对对，设计师展区像在8号馆 B 馆刚才讲的那边专门的有一个设计师展区全是设计师的作品， 都是一些精品 就是说我们可以开阔眼界的那样的精品。 是的， 因为这些东西不见得人人都买得起，但是我们可以去开阔一下眼界，是吧？ 是的，是的。 像这么大规模的展览能举办了八届，它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是吧？ 是的。 嗯，那么我觉得这个展览它囊括的品种这么全，是不是也能够通过这个展览能够看到我们目前中国珠宝市场的现状呢？ 是的，是的。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这个铂金消费国，玉石和翡翠市场，以及这个世界第二大的一个黄金市场，同时呢，也是咱亚洲最大的一个钻石市场。以珍珠饰品为例，中国又是名副其实的这个珍珠大国。而如今呢，国内珠宝首饰行业的在市场竞争中呢，历练了20多年，咱行业也发展了相当的有规模了。近些年来呢，我国的这个珠宝产业销售总额呢，也是以15%的速度发展，出口年增长的率也超过了20%。咱们这个中国国际珠宝首饰展览会呢，也是为咱中国的这个珠宝产业的发展也是做出了自己的一些贡献啊。 现在呢，人们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了，大家的口袋里的钱也越来越多了，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了，是吧？ 对。 所以说很多人现在都热衷于珠宝收藏啊，尤其女士更爱佩戴珠宝了，不像前些年很少有人来佩戴哈，但这些年大家看到说哪个女人没有一两件珠宝，是吧？ 对的。 所以说珠宝这个行业哈，应该说现在是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是吧？ 是的。 对对对。 那它的这个蓬勃发展肯定会带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消费市场，或者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经济，是吧？ 对对对。2018中国国际珠宝首饰展览会呢，我们的这个宗旨呢，也是为咱珠宝产品和相关配套技术以及商务合作品牌的概念的打造， 嗯， 进行了这一场珠宝业内的一个专业的盛会。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这种展会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呢，最小的空间里，用最少的这个成本，集合多方面的一个专业的资源，就能够做出最大的一个珠宝生意。 刚才您也谈到了，就是这里边有卖家有买家，就是这个展会呢，其实也可以中间做一些洽谈，也像一个洽谈会，是吧？ 对的，是这样的。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展会期间呢，我们也会融合国际的一些展团啊和参展商，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展会期间会举行一些高峰的论坛，以及未来的这个珠宝产业发展趋势的一种探讨。 这次我们展会呢，国外的展商也是不少的。 对的。 刚才呢，两位也介绍了哈。那么这些国外的展商是这些年来数量越来越多吗？进入到国内？ 是的，我们这个国际化程度也是持续升级的。 嗯， 在我们第一届展会的时候，我们只有10几个国家，到现在为止的话，已经发展到了36个国家了。 嗯，那国外的这些珠宝展商是不是也意识到了中国这个珠宝市场越来越大，人们的购买力越来越强？ 是的，是的。而且现在我们中国人在国外的这种自信，也是通过这几年我们国内经济的发展， 嗯， 大家的这种自信啊，包括购买力啊，以及对于各种流行元素的这种认识啊，已经成为了全球珠宝业内的一个风向标。 原来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珠宝设计不够时尚，不够潮流，我们的做工也不像人家那么精细哈。 是的。 但现在我们的这个珠宝这个行业和国外相比，我们不论是设计上还是做工上，是不是这种差距越来越小了？ 是的。我们现在主要是也是通过中国的这种会展经济的这个平台啊，也吸引了国际的这种顶尖的这种设计师， 嗯， 包括我们刚才李经理介绍的，在我们的8号馆的闭馆，我们的国际独立设计师展团也是连续了好几届来参加我们这个2018中国国际珠宝首饰展览会。所以说呢，他们在设计一些时尚元素的同时，也会融合一些东方的一些人，包括我们，尤其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些 中国元素， 对中国元素在里边。 那我们知道珠宝本身它就是一个时尚的行业，它是引领潮流的，那么在这个我们的珠宝展上，是不是也能够看到未来我们整个珠宝的这种潮流趋势呢？ 是的，包括我们在每次展会的时候啊，像这个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这种摄影师协会啊，他们也会和我们这个组委会进行联系合作， 嗯， 通过他们这个专业的这种摄影师的这种摄影水平啊，把他们的作品呢，用最美的镜头感 最美的捕捉，然后去呈现在我们所有人的面前。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珠宝展会呢，我们也是持续的跟这些业合作呢，展开了这种评选的这种活动，包括今年我们搞的这种最美展品的这种评选，希望大家呢关注我们的这个评选的这个活动，我们也会及时的把这些展上的最美的展品通过这种照片的形式，通过网络去呈现出来。 最美展品的评选， 对对对对对。 哦，我们想这么多的展品当中，最终评选出来的一定非常的漂亮。 对对对，它不但是融合了这个珠宝的这种原材料，而且是通过了最这个高端的这种顶级的这种设计师的这种它的设计，然后把最美的这个展品呈现出来。 现在想想哈，本身珠宝它就是很漂亮的东西，再加上摄影师的高超的技艺，精心的去表现， 是的， 在镜头下面的珠宝更加璀璨夺目，应该是。 对的对的。 嗯，更加吸引人哈。 是的。 那在这个展会当中最吸引人的您觉得是哪些呢？如果说有人想去看的话，您最想推荐大家去看的是哪些？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展会期间的一些亮点的活动。 嗯， 因为今天呢，我们展会呢也是进行了第二天了。我们在昨天呢，我们这个中国国际珠宝首饰展览会的一个盛大的一个开幕式已经举行了，而且在今天开始，我们的各位听友朋友都有眼福了，因为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明天啊，这两天的时间是我们这个2018中国国际珠宝首饰展览会国际名模秀场的一个活动 啊， 它就在一号馆的二楼。就是这两天呢，我们会邀请一些国内的名模呢，通过一些走秀的方式，通过他们佩戴珠宝的这种方式呢，通过专业的这种角度，多角度的去呈现出来。 嗯。 第二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像美丽的矿晶啊、黄龙玉收藏讲座啊，以及全球独立设计师新品发布会、魏白堂的这种推介会，以及波兰的这种特色的风情秀，通过这种国际名模的这种结合呢，多视觉的去打造以及去传递我们的这种展品的美。所以说呢，各位听友朋友呢，因为这两天一定到我们的老国展现场去现场观摩一下。 嗯，不仅是说我们能够欣赏到这些精美的珠宝首饰，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这样精彩的活动，是吧？ 是的。 嗯， 我们这个整个展期呢，我们也是给广大的这个朋友呢提供了一些有奖的互动活动，包括到现场去转发赢好礼啊，集章赢好礼啊，以及我们的这个买家秀场活动，在我们各个场馆的这个组委会呢，我们都设置了这种活动的这个活动区。 嗯， 大家通过这种现场扫码的形式，以及转发的形式，以及参与我们买家秀的这种活动呢，就是现场赢取精美的礼品。 像我们这类珠宝展会展出那些顶尖级的这样的珠宝首饰吗？就是有些价值非常昂贵的。 嗯，上千万的这种是非常多的。 哇，上千万的非常多呀。 对对对的。 我觉得那咱们展会的安保压力还是蛮大的。 嗯，这个因为大家是放心的，因为我们是连续八届了，而且是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这种地方的话，它是一个专业的场馆，所以说这个安全问题是没有问题的。 嗯，我看到我们这次展会上的一个宣传语是行业趋势前瞻珠宝论坛讲座设计新品发布投资佩戴品鉴。 对的， 珠宝对于大家来讲不仅仅是一个佩戴的问题，很多人是把它当作收藏和投资的，是吧？ 对的。而且现在呢，说实话，我们最近这两年呢，有一些行业啊，是一个下行的趋势吧，啊，但是珠宝这个行业呢，应该说是好的珠宝永远都是升值的。 嗯， 尤其是在我们这种国字号的这种展会上，它集中了一些全球的顶级的这种珠宝到我们这个展会的这个平台上。因为这个每年的中国的春季呢，只有我们家是在老国展是举行这种国字号的这种展会的，所以说呢，这整个展会期间呢，应该说未来还剩下三天的时间，大家呢一定要抓住这个仅有的三天的时间，到我们的展会上去淘淘宝，说不定哪一天呢，你淘到一个宝贝之后，未来就能够通过这个宝贝啊，能够非常大的一个收益啊， 就会让你喜出望外哈。 对对对。 已经是八届了，这八届我们的地址都是在老国展吗？ 是的。 哦，我们就一直把这个品牌固定在这儿了。 是的。 是2000多家的这个参展企业，招商起来会困难吗？因为现在展览其实越来越多，你们这个展览凭什么吸引住他们过来？ 因为我们从2010年开始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承办这个中国国际珠宝首饰展览会开始，我们就致力于打造智能的会展的这个珠宝交易平台。我们的总裁梅振春先生呢，也在办展之初呢，就跟我们讲，所有的展会的这个策划运营呢，都要围绕着专业买家的这种需求来去进行。所以说我们在办展之初呢，就致力于打造这种智能的这种平台的这种作用，让这个不管是国际的还有国内的这种珠宝展商呢不虚此行，也让我们那个包括北京当地的以及全国的这种珠宝的采购商呢满载而归。这种平台的作用主要是来源于我们这18年以来的这个珠宝产业会展产业的这个沉淀，因为我们海明的珠宝展呢在国内已经在专注于珠宝行业已经18年了。每一年的珠宝展我们都会有一些专业买家数据的沉淀，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已经积累了100多万的这种专业买家的数据。所以说针对这100多万专业买家的数据呢，我们进行了一个精准的分类，哪一些是喜欢这个珍珠的，哪些是喜欢翡翠的，哪一些是喜欢财宝的。所以说在我们的展会的这个招商工作前期呢，我们就会有针对性的给我们的展商去做这种1对1的这种专业买家的采购的邀约。所以说等我们的这个展商到了我们这个北京现场之后呢，在我们开展的第一天，有的展商的这个货品就已被采购而空了。所以说我们这个展会的这个交易的这个平台呢是非常的精准的。我们也是现在致力于这种互联网加的这种大数据的这种精准工具的运用吧，所以说我们这个展商的这个满意度也是越来越高，我们这个回头客回头率也是越来越高，所以说我们这个展会越办呢，所以说也是越来越好的。 就是能够提供展商这些专业化的建议和服务。 对对对，是这样的。 不仅如此，我们还把这4天的展会扩展成了365天的天天的展会，因为我们有一个智能的平台。 对对对。 我也听说咱们之前在全国都做了新闻发布，是吧？ 是的，是的。我们今年先说一下去年吧。去年的时候我们是在中国的这个北上广啊，包括这个以广州为中心的这个珠三角，以上海为中心的这个长三角，以及北京的这个环渤海经济圈，我们举行了3场的这个新闻发布会活动。今年呢，我们2018中国国际珠宝首饰展览会呢，在去年这个3场发布会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升级，包括在国内的一些5大珠宝产地，像云南这个作为西南地区哈，云南的翡翠这边还有黄龙玉，还有这个华南地区，以广州为核心的这种华南地区啊，它是这个珠宝啊翡翠玉石加工的基地，还有就是我们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地区，以及以广西桂林为核心的这种矿晶市场，它属于是亚洲最大的一个矿晶市场集群地。最后呢回到北京，我们进行了一个全球的一个新闻发布会。所以说我们是通过3月16号的桂林发布会，3月20号的广州发布会，还有3月23号的云南发布会，以及3月28号的上海发布会，截止到前一段时间4月3号在北京的全球发布会，我们整个的这种发布会的这种体系，所以说也为我们在全球的这种珠宝产业圈子里把这个推广呢做到了一个极致。 这门密集的在全国的一个广告的发布，估计你们也是马不停蹄哈，到处跑。 是的， 很辛苦哈。 是是是。 做了这么多年的珠宝展，估计两位也成了珠宝专家了吧。 至少是成为一个珠宝的爱好者，因为每天的耳濡目染的话，说实话对于这个珠宝这个行业来讲的话，我们既是一个珠宝人，又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收藏家的一个。 那你们太近水楼台了是吧，在这么好的一个条件和环境下再不收藏，觉得简直是浪费资源。 是的是的。 那么最后我想问一下两位哈，这次呢我们除了在现场有那些互动之外，跟大家有一些刚才您说一些扫码啊，会有一些免费的礼品赠送哈，这些都是带给现场观众的一些福利，应该说 是 哈。 是的是的。 除了这些还有哪些呢可以给大家带来福利的？ 整个开展期间呢，我们除了在我们的展会现场给大家提供了很多互动的这种礼品的这种赠送啊，我们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面也会及时的给大家去发送这种我们每天的一些 福利啊，新闻啊，然后大家去及时的去关注我们的这个海明珠宝展的公众平台。 嗯， 然后呢，我们会及时的把我们整个展会的最新的一些亮点和最前沿的一些设计时尚元素的一些美好的一个珠宝呢，呈现在我们的这个广大的听众面前。 你就是没有办法能够到现场去看的，其实通过关注这微信公众号也能够了解展会的这些信息， 对对对对， 是吧？ 是这样的。 嗯，那还有些人哈，可能是初学者，也很想买一些珠宝首饰，也很想呢收藏一下，但是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比较少。那我们现场有没有专业人士可以帮助来进行鉴定啊、评估啊、提建议啊？ 这个、 这样的服务 有的，有的，这个不用担心。而且我们这边选择的这个鉴定机构啊，都是在国内顶尖的权威的鉴定机构，而且都是免费鉴定的。 啊，在现场都是有的， 对 吧？ 免费鉴定。 啊、哦，这也是大家的福利之一哈。 而且我们也是给现场的这个买家朋友还有这个听众朋友，每次我们的展会呢，我们都会通过这个现场的这个宣导吧，然后提倡呢就是先鉴定后购买。 先鉴定后购买，有保证哈。 对的，对的。 嗯，好，那关于这次珠宝展啊，大家还想了解详细更多的情况，可以关注一下海明珠宝展的微信公众号。海呢就是大海的海，明呢就是名字的明。谢谢两位来做客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25，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30。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播出一条资讯。今年4月是第27个全国税收宣传月，朝阳区国税局地税局将围绕全国税收宣传月主题，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联合开展系列宣传活动，走进校园和产业园区，宣传税制改革，普及税法知识，解读税收政策，实施便民办税春风行动，落实办税事项最多跑一次清单，持续创新纳税服务举措，及时回应纳税人咨询需求，切实解决纳税人办税过程中堵点、痛点和难点问题，树立新时代新风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两位，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别忘了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再会。 你锁了 人家秋冬